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23集，两大佬相助。秦玲头也不抬， 游戏 哦。 秦汉秋也不意外，他点点头， 你们快点玩，再等两分钟就可以吃饭了。 电脑上的办公程对秦善来说不是特别费脑子，跟云光财团公开出去的一半代码有点类似。这会儿秦善也接近尾声了，他看了秦玲一眼，忽然想起了什么。考一份。秦玲一句话也不说，直接去房间拿了个 U 盘出来。程俊拿了四个碗四双筷子出来，一一摆好。所有的菜摆好的时候，秦冉手中的软件也刚好弄完，然后关了电脑，拔了 U 盘，让秦玲送回秦汉秋办公室。秦汉秋今天做了一桌子的饭菜，从来京城他第一次这么高兴，菜的味道也非常好。他跟程俊还一人倒了两小杯白酒，一边聊一边喝着。秦冉跟秦玲不喝酒，吃完了秦玲就带秦冉进去看他电脑上的游戏。喏、这是你程大哥的姐姐给你的。秦冉把程温如给秦玲准备的游戏机拿到秦玲房间递给秦玲。秦玲伸手打开了礼物，确实是适合他这么大年纪玩的游戏。他一开始还挺有兴趣的摆弄了十分钟，然后就通关了。好玩是好玩，就是太容易。秦玲通关所有关卡之后就不想玩第二遍了。秦闪这会儿已经打开了秦玲的电脑。有几个通关了？他指着上面的几十个图标。秦玲不太好意思地低头，声音很小声。 第一列。 一列有七个。都是陆之行以前给他的启蒙游戏改良版，秦冉那一下午跟陆之行两个人弄好的。秦冉是半个月前给他的，几乎两天时间通关一个游戏，秦玲才九岁，这速度跟秦冉估计的差不多。秦冉在秦玲卧室教他一系列的启蒙知识，外面程俊跟秦汉秋又喝了一个小时之后，两人才收了碗筷。今天秦冉在，秦汉秋也没敢喝太多，也就才刚上脸。两人忙活着把碗收好，又放到洗碗机中才出来。秦汉秋出来的时候，看到程俊在拿着情书给他的文件。 小程啊，这些你看得懂吗？ 秦汉秋把手中的围裙取下来，头疼地看向程俊。不过又想起来程俊是个医生，他被填鸭式的教育，看到这些就头疼。程俊扫了一眼文件，笑得云淡风轻， 略懂。 那你帮我看看啊。 秦汉秋眼前一亮，立马把情书给他的一堆纸拿到桌子上来。情书是向秦汉秋能够早点出来独挡一面，不指望他能干点事儿，最少也能唬住底下的人，有点急功近利，以至于秦汉秋到现在对大半的事情还是一知半解。程俊让他重新拿了一支笔，又拿了几张纸过来，把秦家那些生意方案文件放到一边，一一给秦汉秋剖析。秦叔给秦汉秋请的老师也都是业界大佬，剖析问题的时候十分犀利，但秦汉秋经常听得一知半解。可到程俊这里，秦汉秋觉得这些问题好像变得浅显易懂了很多。两个人一讨论，就从下午一点半讨论到下午四点半。秦汉秋脑子里的一团迷雾似乎被拨开了些，他赞叹地看着程俊。 小程啊，你比那些什么高级金融分析师厉害多了。哎，你不是学医的吗？ 大学第二专业是经济学。 程俊理了理衣袖，说得面不改色。 哦，难怪啊。 秦汉秋点头，看着程俊，越看越觉得这年轻小伙子可以啊。四点半，秦汉秋又重新去厨房忙活了，程俊就让他少做一点菜。秦汉秋想了想，忍痛捡了几个菜。他今天非常高兴，晚上又拽着程俊喝了几杯酒。与此同时，程家，中秋，程家一家人也难得聚了一半。程老爷子坐在主座上，小辈们拿着酒杯一一来给程老爷子敬酒。老爷子今天穿着的是一身绛紫色的唐装，威严又庄重。程饶汉看了一眼客厅坐着的两桌人，脸上略有一些不悦。 爸，今天中秋，三弟也不回来？ 他知道程俊仍旧在京城。 三弟有其他事儿，大哥，你这么急性子干嘛？ 程文如举着酒杯，话说得不紧不慢。程家这么大家业，老爷子这一辈有三个儿女，但家主位置只有一个。除了无所事事的程俊，其他人早就争得白热化了。听程文如一说，程饶汉笑了一下。他看着程文如，语气淡淡道： 听说二妹的公司为了争夺云光财团的二次标，公司所有的流动资金都调出来了，看起来二妹对这次的标势在必得。 云光财团是亚洲的五大佬之一，这绝对不是京城随便一个企业就能衡量的。在京城入驻，一来就做了三番大动作，谁都想跟云光财团合作，只要真正能够搭上这条命脉，不说其他，至少没有哪个企业再敢动你的后路。毕竟跟亚洲这五位大佬拼财力，上赶着找虐吧。 大哥说笑了。 程文如四两拨千斤，不动声色道。吃完饭，程饶汉回到自己的厢房，手下一行人早就等着了，看到他过来一一站起。 大少爷，基地那边我们已经派人去看了，眼下有两个要调回程家的人可以拉拢。 一个人拿着一份名单微微躬身。程饶汉坐好，拿了一杯茶，眉眼微动。 哪两个？ 程青雨，老爷子那一脉人，没有站队。还有一个，石立明，背景干净，二小姐也没派过人去接触。 手下恭敬地回道。程饶汉微微点头。 二小姐最近有什么异动吗？ 除了去云光财团，就是去三少爷那里，还给那位秦小姐花大价钱弄了一台内部电脑。 手下似有些疑惑说， 大小姐是不是真的能进到标？那位秦小姐那儿，我们是不是也要？ 程饶汉皱眉，他想了好一会儿，才开口道： 不用，多在程青雨那两人身上花点功夫。 中秋过去一天，该上班的也都上班了。云锦小区，在程俊的帮助下，秦汉秋的脑子变得比之前灵光很多。秦叔给他的两份方案决策，他差不多都懂了。中间不懂的，还打电话给程俊，程俊就会耐心地教他。本来要两天才能看完的内容，秦汉秋一天就弄得清清楚楚。时间一空余，他就开始摆弄秦叔给他的 U 盘。这些 U 盘整理文件之前秦叔也给过，秦汉秋还以为是之前的教学整理小程序，却没想到打开来就是一堆乱七八糟的数字符号字母。他看得两眼蒙圈，看了一上午愣是没有看懂。中午，秦叔跟男人如约而至。 秦汉秋去开了门。 你文件看完了？ 看到桌子上竟然还摆着电脑跟 U 盘，秦叔一愣。秦汉秋点头，他有些拘谨。 是的，秦叔。 秦叔这会儿就觉得意外，他接过秦汉秋递过来的两份方案，低头看着，本来漫不经心浑浊的眼睛微微一亮，脸上的神色也变得严肃认真。看到最后，秦叔诧异地围着秦汉秋好几圈，又接连询问了秦汉秋几个问题，秦汉秋都一一回了。 士别三日，刮目相看。 秦叔第一次脸上浮现了惊喜之色。 二爷，您进步很大呀。 就仿佛突然间开了窍。秦汉秋连忙摆手，脸上有些不好意思。 这都是小成教我的。 小成？ 秦叔听到了一个新名字。 啊，是个医生，他大学修过经济学。 秦汉秋笑呵呵的。秦叔点头，对那个小成也有点好奇。看得出来，那个小成提出来的东西都一针见血，当个医生有些可惜了。 下次见面，你问问他有没有兴趣来秦家。 那我问问。 秦汉秋点点头，准备等秦叔走了，就给程俊发条微信询问。秦玲出来喝水，听到这一句，看了一眼秦汉秋。 不过您给的这些没有完成。 秦汉秋没有注意到秦玲的目光，他想起了 U 盘跟电脑，有些羞愧。 我看不懂。 啊，无妨。 秦叔拿起桌子上的 U 盘，淡淡开口。 之前给错了 U 盘，这是公司里的一个大工程，还是半成品。我们开发部的人都还没有找出解决方案，待会儿还要带到秦家总部呢。 说到这儿，秦叔脸上微微发沉。老爷子这一脉手底下的程序员都到四爷欧阳家那边了，剩下的没几个。这些复杂的繁琐引擎，四爷那边自己都没头绪，故意刁难秦叔这边的。所以当初丢在了秦汉秋这儿，他们也不急。毕竟秦叔他们带回去也毫无办法，只能继续让分成，待会儿还有一场硬仗要打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